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7集。那样的瓢泼大雨，桥头上的石狮子的面容都隐没在白雾之中，大门吱呀开了条缝，里面的人提着厚重的石榴红裙摆，斜斜撑着伞。 荣娘，你跪也没有用，我给过你面子了，可你得罪的是什么样的客人？ 那道尖利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声音带着一股湿冷的埋怨。 我早告诉过你，他留着是个祸害，你就是不听。 他抬起头，雨水打在他光洁的额头上，他如白瓷般细腻的皮肤被雨水濯洗，冲掉一切凡俗的胭脂水粉，愈发显出惊天动地的颜色。这样空灵的美，是九天之上一片羽毛不落凡尘。 可是我们已经无处可去了。 他哀哀地笑了，仰起头迎着雨，像是从前无数次用竹瓢倒着含花瓣的热水沐浴。 小生儿是我的孩子，是我的宝贝。唉， 那人长叹一声，盯着男孩齐肩的发梢，目光幽怨。 你知道段月简的代价是什么吗？你何必自毁前程啊？我的一生早已经毁了。 他盯着朱红的院门，细细端详看着那上面剥落的漆面。 可是小生儿，他不能变成个怪物。 他的发丝滑落，侧过脸来，他惊异地在他漆黑的眸中发现了另一双栗色的重瞳。林妙妙猛地惊醒，身上安安稳稳地盖着外伤，眼前篝火烧得正热烈，发出轻微的噼里啪啦的响声。他盯着那跳动的火舌许久，才后知后觉地伸手一摸脸，摸到了满手冰凉的眼泪。青铜树的背面，木生坐着，靠着树干小憩。这些年来，他几乎从未真正入眠。他虽然闭着眼睛，可却时时刻刻保持警醒，短暂的休整便足以支撑他继续前行。可就在这片密林中，万物都在安睡，阿姐一切安好。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，同一棵树的背面是温暖的火光，还睡着一个昏天黑地哼哼唧唧的林妙妙。她在她哼哼唧唧的梦话中，竟然真的坠入了久违的睡梦。明亮的阳光从窗口洒进来，投在墨绿色帐子上。帐子很薄，绿了层层叠叠的光，一切都被暖融融的阳光柔化得模糊不清。帐子的四个角挂着小小铜铃，只要上面的人翻个身，便发出清脆的响动。床上趴了个少女，裸露的双腿翘起来，脚趾小巧玲珑，晶莹如玉，两腿一晃一晃。他走进屋里，那少女毫无察觉，面前放了本薄薄的册子，两手托腮撑在床上，径自看书看得认真，时而笑一阵，笑得那铃铛晃动得更加厉害。他走近才发觉，少女浑身上下只穿了一件赤红肚兜，肚兜只在裸露的后背上系了细细的一根线，松松打了个结。这根鲜红的线衬着雪白的肌肤，直逼人的眼。她的头发未挽，随意地铺散在床上，从凸起的蝴蝶骨至下凹的腰线，再至起伏的臀，宛如一笔勾勒出来，流畅之极。从那背影，她有些迟钝地认出来了，那是林妙妙，她从未见过的林妙妙。可是梦里的她如此自然地走上前去，拎起他眼前那画本，随手丢在了远处的地板上。少女昂起头，满脸愠怒： 我正看着呢，你抢我书做什么？ 他的脸和他凑得极近，无辜的笑。 天色太暗了，伤眼睛。 你胡说，快给我拿过来。 他偏偏挡在眼前，胡搅蛮缠。 我不。嗨，你行。 他咬牙切齿，猛然双手一撑，就要自己爬起来捡。岂料让他故意伸手一勾，那层薄薄的衣料也顺势落下来。他猛地一惊，只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埋进他怀里，将风光遮了个严实。床脚铃铛响个不停。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 他狠狠骂了一句，狠狠在他腰上拧了几把，又使劲拍他的背。他不以为意，手如此自然地抚上他的腰线，将他搂紧，熟练地仿佛重复过千百次。他的手与梦中人的手重合，落在了温热的肌肤上，沿着他腰际摩挲，宛如婴孩第一次声色地触摸启蒙的玩具。心里有些迷蒙地想，那墨色中最纤细的一笔，原来是这样的滋味。木生猛地站起来，他的面颊微微发红，连耳廓都是通红，眼中的迷茫逐渐转变成了滔天的怒火。 为什么会是他？怎么会是他呢？ 来来回回，只剩下这一句了。平和慵懒的梦境，如同罂粟花海的幻境，又使颠沛流离的游子沉沦，是他一生不曾体验的安宁。他从未梦见过姐姐，却先让她入了梦。姐姐？那绝不可以，从头到脚都不合适。阿姐不可亵渎，却也无法触摸。翻来覆去的想，竟然觉得遥远而陌生。仿佛这个百媚千娇的空缺，会对着她嗔怒微笑，与她亲密无间，一起沉沦的人，只能是红尘中打滚的林妙妙。他僵硬地回过头去，林妙妙依然安稳地睡在落叶上面，身上的衣裳又滑落了，露水打湿薄薄的真丝上襦，若隐若现地露出她白皙的肩膀。他将衣服给她扔回去，僵硬地站在原地，手握成拳，心道，想必还是受了媚香影响，才会这样出格。他迈步往林中深处走去，脚下枯叶发出粉身碎骨的低吟。少年一路到溪水边，听着溪水冲击着石头发出的哗哗水声。他跨入溪水，面无表情地向下一坐，半个身子进入了冰冷的溪中。林妙妙第二次醒来时是被冻醒的，天仍然黑漆漆的。习惯幻境中的永夜需要很大的力气，尤其是睡着后温度骤降又湿又冷的环境，使得寒冷侵入了骨子里。 系统提示，额外奖励影像催化使用完毕，请再接再厉。提示完毕。 影像催化？ 妙妙一头雾水，歪着头想了半晌，心道， 难道刚才那个梦就是影像催化？ 梦中弥漫着吴方城经久不散的烟雨，细密的雨丝连成了笼罩全城的白雾，闭上眼睛，那种剧烈的哀意便涌上心头。好吧，总归是多了解了黑莲花一点，用了就用了吧。他的心在夜里格外柔软，手伸入袖子内捏了捏攒下的一沓符纸，感到一阵安心，笃定了主意，等到下次再见到水鬼，他一定抢先一步出手替木生把那玩意儿给灭了。现在他知道的估计比水鬼还多，而且他绝不会要黑莲花拿甜甜的血来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